好像过往一样，穿上你的新衣，忘了身边皇后的美丽。我要的只是多一点浪漫而已，我要的只是我不能再三提醒，我当然会希望啊，我是Queen。却好像不想离开你，你是个好地方让我发泄情绪，每一个小地方都要彻彻底底，在你的小地方啊，我是Queen。不想再为你再为你闷死我自己，就算我如此爱你，不想过往。